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Cheers.

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无需多言， 无需多言， 经典走四方，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树正的作品专辑。杨树正从事作曲40多年，曾经写过交响音乐、电影电视剧音乐、歌剧音乐、舞蹈音乐等多种题材与风格的作品，有不少作品在全国及省市获过奖，也有不少作品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杨树正创作的由广州小云雀艺术团演唱的三首歌曲，请听《黄土地》《黑土地》《五彩缤纷的大地》。 谁让我们认识美丽？